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呢？即系同网友拜个年都唔会有错啦。出街嗰日就应该系唔系年初二年初三啦。咁啊，拍啊有一个啦。咁啊，我就可以祝福祝贺，因为我呢位拍档咧就今日就唔方便祝福各位嘅咁样啊，有屋企嘅问题啦。咁我就可以嘅。咁我年年都系嗰句噶啦，祝啲网友就沟女沟到唔停手啦，搞嘢搞到冇得头啦。咁 OK。咁啊，那些年系列啊，特别节目啊。咁啊，请我翻嚟咧就讲蛇年啊嘛，咁啊，梗系讲汤蛇啦。咁汤蛇，我介绍个汤蛇专家俾你啊，唔系蛇王乙啊，呢个叫蛇王师得唔得咧？咁啊，杰师兄，恭喜发财吓！咁啊，你唔使讲啦， 恭喜发财， 你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唔紧要啦。 系啦，真系几邪噶呢啲 蛇。我唔系汤蛇专家，我哋 汤蛇 专家， 即系咁讲啦，即系。那些年咁啊，我阿杰师我哋谂住讲下香港啦，因为那些年 好耐冇上你个节目啊，真系 有两个系列嘅，通常有一个就讲大陆，一个讲香港，咁啊全部系讲翻以前啲事发生嘅。咁我就汤蛇有嘅以前啊，咁样，但系就自己就唔算好多噶喺香港。 而家有冇啊？ 而家就喺国内， 而家少啦，而家 喺国内，国 外都少啦， 都有。好 OK 噶，我哋成日都喺国内咧，金嘟啊呢个地方嘟下嘅吓，但系咧。即系讲熟咧，其实就唔够阿杰师兄你熟嘅咁样啊，即系以前嘅事啦，而家咧当然啦，杰师 道听途说啦， 即系阿杰师就已经好修身养性噶啦嘛，已经唔再汤噶啦嘛。 唔系，而家讲乜都系最紧要都系作噶咋，讲明啊。 系咁样，我就咁啊，即系你中意作，即系我就好希望咧，有时咧有翻一啲录音咧，可以讲都系俾人知道咧，啲网友知道以前系点样。 系 OK， 咁啊，首先啊，梗系讲下汤蛇啦。喂，好多人咧。即系点样咧？第一次去玩或者去蒲啦，即系都系会去啲飞机场嗰度玩下先嘅。 唔系汤蛇咧，其实汤蛇真系香港人发明嘅其中一样嘢嚟嘅。即系其实咧，不过你知道我哋个社会就好捻道德捻噶嘛。咁所以呢啲嘢又唔会方便讲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即系有啲嘢，譬如你话喂金融风暴嗰阵时烧炭系香港人发明嘅，咁啊汤蛇咧其实都系80年代咧都系香港人发明嘅。咁即系呢个。因为嗰、那個、我谂首先就系讲个背景咯，个背景系嗰阵时，即系嗰阵时个市道又好啦，咁、你见到香港嘅黄叶咧，其实就即系百花齐放噶嘛，咁诶、有好多唔同嘅玩意噶嘛，即系譬如话最早期有蛇啦，跟住之后有鱼蛋档啦，即系其实呢个捉因客嘅心态啦，即系你譬如话你成日玩得多走去唱歌跳舞咁、你咁冲凉揼骨，咁你跟住然之后都想有啲新花款嘅。 最大问题就系乜嘢咧？即系喺80年代嗰时候咧，开始经济开始起飞啦。咁、就开始好多系揼骨啊，系揼正骨啊，记住啊， 系 正骨 系啊。 其实点样会演变 邪骨啊？ 变成邪骨咧？咁呢方面阿杰师可唔可以补充？ 嗱，我个版本咧唔系一定系真嘅，咁真系即系其实真系道听途说嘅。咁可能即系做完之后，可能有啲网友有第啲版本咁啊，大家分享一下咯。即系我个版本咧。就係講緊即係香港第一個湯蛇嘅人呢就應該呢就喺灣仔嘅 ,ok, 咁呢嗰個人嗰個 number 呢就係叫做 107, 咁喺一間咩地方呢其實呢就係我諗而家我諗即係後生執咗㗎啦後生啲嘅都冇人識㗎啦咁但如果老一脫嗰啲呢可能都有聽過㗎、其實嗰間嘢都好即係嗰陣時真係好出位㗎咁呢就喺灣仔道嘅喺灣仔道嘅咁名都可以開咁就係嘉年華 叫嘉年華 就叫嘉年華 啱執咗冇攞咗喎 唔係執嗰間喺北角呢就叫嘉麗華 ok 咁呢嘉年華係同一個老闆嚟嘅咁但咁呢最早期喺灣仔度嘅嘉年華呢其實就係、是你話佢一間桑拿又得話佢唔係又得佢係一間商業大廈入面。跟住然之後呢就同而家你想象中嘅一間沖涼揼骨嘅桑拿浴嘅地方呢係好唔同嘅。佢就好簡單嘅佢就好得意嘅即係佢幾簡陋嘅就係、是 佢咧就有两层嘅，即系一层咧就系、是。就係、是、你一入去咁然之後就經過個櫃台跟住一入去換完衫呢就是、一個大嘅沖涼房咁所有人即公眾浴池嚟㗎、嗯、 有冇 冇池浸冇得蒸桑拿乜都冇㗎、okay, 只係有花灑係呀即咁大家咪拍晒埋埲牆度即係好似監倉監獄咁樣有 locker 有 locker 即咪 locker 換晒衫跟住就走去個呢個大嘅沖涼嘅地方咁、 okay. 然之後就沖涼囉沖完涼之後呢佢仲抵死喎就係呢你佢係有條樓梯呢就行上樓上㗎喎咁啲房就喺晒樓上㗎即係冇休息室㗎 商業大廈 商業大廈商業大廈 咁咩先呢類型嘅商業大廈 係呀係呀而家個商業大廈就仲喺度嘅但係嗰度就冇咗咁其實幾唔方便嘅一個地方嚟咁你要行上樓上啦行樓梯上樓上跟住然之後呢就上到去呢就係、是、如果係即係早期嘅朋友我諗就會知道即係佢就會有啲似啲以前有啲呢又好似一流一我都唔知佢咩名啦即係又好似唔係一流一咁即係呢佢就將個地方總之用木板啦、 間咗幾間 間曬房好似劏房咁樣囉。 有幾間我想問有 唔多㗎唔多㗎。 房唔多。 房唔多㗎。 一間房有幾張床呢 咩咪一間房呢佢就一張床嘅。 咁、okay. 然之後就好黑嘅。黑到呢即係佢個 feel 就有就係魚蛋檔 feel 嚟㗎。咁、但係就唔係魚蛋檔咁因為魚蛋檔就坐喺度㗎嘛以前即係一人一張卡位咁樣坐喺度嘛。但係佢即係嗰個感覺就係咁樣囉。咁然之後咪你入咗房啦咁跟住咪有有技師嚟囉。 咁係咪會唔會有個 咁黑到你睇都睇唔到㗎。 會唔會有個主任喺中房就係同你講話喂先生有冇乜熟小姐咁樣呢 咩有嘅有嘅。 係先你就講啦以前佢呢度只係一間正骨嚟㗎嘛。 唔係 㗎。唔係㗎啦。 佢直情根本已經唔我諗佢嗱因為我唔識佢老闆啦。OK, 咁但係呢我諗呢佢根本就唔係用一個桑拿執照啊嗰啲嘢去開㗎啦。 Okay. 即係總之就係一個好似私鬥咁樣囉。但係呢就遠近馳名嘅因為佢係真係我諗佢係第一個地方差唔多貼我諗佢真係數一數二係頭嗰幾個地方呢有得劏蛇咁佢劏得好出位嘅。因為呢嗰陣時候如果我記得80年代中島呢你去嘩大佬嗰度呢就係旺到呢黐線嘅即係呢大家沖完涼呢就摟住條毛巾下面摟住條毛巾呢你上到樓上呢仲有啲圓凳仲有啲折凳呀俾啲人等啲客坐喺度等房呀咁你坐喺度你發覺見到邊啲人呢講講得㗎 講得講得講得都講得 咁你見到成日見到蔡風華啦 係好記得 熟阿仔嚟嘅仲有呢仲有啲 嘉應哥呢 真哥我就見過啦入面咁有好多人同你坐埋一齊喺度等房㗎唔係講笑㗎咁好即係好盞鬼㗎。 我又想問一樣嘢先當時嘅技師夠唔夠呢多唔多㗎呢因為嗰陣 好 流行㗎嘛。 我諗佢係二三十個啩。咁但係嗰陣時就好多咁又咁喎咁佢呢就真係就係湯蛇㗎啫。但係呢有好多呢即係如果你有啲人呢就教啱時間教到夜啲去呢就真係帶埋走㗎喎帶埋走㗎喎 即係 係好好笑㗎喎係唔得㗎冇㗎係即係以前係咁就係咁㗎啦咁同埋就係我諗同埋就欣下個心態都係冇諗咗入面開大㗎係呀因為大家 enjoy 嗰個新環意㗎嘛、 okay. 即係你去開大你想搵地方開大就唔會去嘉年華 而且 你去得嘉年華就係諗住湯食 而且開大當時開大場都好多啦 係呀 我哋搵小姐 是啊 搵企街啊一流一都好多啦唔需要學開大啦。都係房入面係點 design 嘅呢 咩唔係黑掹掹囉一張突破床囉。 嗱一路以來呢都有玻璃房即係 冇嘅 玻璃窗都冇 嘅冇嘅因為佢根本佢我都話佢根本唔係攞一個桑拿執照嘅應該、 okay. 所以佢全部冇跟足囉。咁你至於就係、是、咁你湯蛇呢就即係湯蛇一定要講另外一樣即係絕技啦、香港人嘅又係香港人發明嘅絕技啦就係 Out Pat Pat 啦。咁 Out Pat Pat 呢其實係點嚟呢就係呢喺嘉年華呢嗱後嗱嗱呢個你要呢、這個又要先講之前先。其實後咩嘉年華開始有湯蛇之後呢就開始有一啲 正骨場呢、都開始有偷雞嘅，有偷雞即鬼鼠湯蛇啦， 鬼鼠雞啦。 咁、譬如話北角間乜刀啦， 都刀啦 咁都有嘅。咁、但係呢佢就冇乜技巧嘅，即係嗰啲技師呢佢不嬲都係做開正骨。咁啊，所以又唔係靚女嚟㗎啦。咁、阿婆嚟又有乜都有。咁啊，只係問，即係順便會問埋啲客。你想唔想汤蛇啊？ 出火啊！ 咁样你出咗火啦、啊，咁而家咁咪同你做埋佢咯。 讲翻嘉丽华， 系 当时 嘉年华， 嘉年华当时系大概，如果我要汤一次蛇，大概几钱到？ 哇！呢、這个唔系好记得，我谂二三百蚊啦、啊。 哦， 我谂系，我真系唔记得啦。钱我就价钱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凑齐少少，我几人可以话到俾你听嘅。 咁啊，讲埋头先你讲不果间啦，都到啦。嗱，我其实本身第一次咧。就係俾咗嗰度啦，第一次湯蛇就係嗰度。我仲記得咧，嗰時候咧好去過。 都好正㗎，好精彩㗎。 你去嗰時候咧就應該係仲前過我啦。 我仲前過你啊。 我啦，我去嗰時候咧已經有獨立房㗎啦。 嚇、已經好厚啦。 已經有玻璃房啊。 好厚。 即係咧，即係點講咧？喺張牀度咧，咁咧其實咧我就我哋客人咧。經過走廊就見到個技師， 嗯， 某程度係幫個客咧係喐緊嘅啦。 哦，你嗰個係早期好唔成熟嘅一個運作嚟嘅， 係揾條毛巾遮住嘅啫嘛，遮住喺揾手喐啊。咁你又揦揦眼咧，又見到，咦？哇！呢、這個客劏緊嘅咯，咁啊幾 嗱，先講埋個 Outback Bear 先啦。Outback Bear 咧，其實咧就係喺嘉年華咧有一個技師，咁咧就。我唔記得106、107啦，好似係106嚟嘅。咁咧佢又好出名嘅，就是、有一日咧就係、是、有啲技師就經過佢個房啦，就見到佢咧，見到佢，咦？點解咁過癮嘅呢招？大家都冇用過。 好似未有冰火之前啊嘛。 係啊，呢啲而家個客又好緊受啊，咁然之後咧就見到，即係總之見到佢係，即係好多人都知道，即係佢啲同事都知道嘢，佢有種有啲絕技嘅。 技。 咁其實佢個絕技嘅出發點係乜嘢咧？好簡單嘅啫，就係佢唔想揼得咁辛苦咯。 OK。 係咪先？因為慳好多力噶嘛，咁樣而個客又滯、咁然之後後屘咧就一個跟一個，咁咧就喺嘉年華咧就散出嚟咧，就有咗 Outback Bear 呢種。嗱呢種絕技咧，要先講就係、是、呢種絕技真係好遠近馳名嘅、你知唔知？即係喺嗰個年代咧，就係、是、咧你好多技師後屘咧，即係後屘咧好多咧移曬民嘅、因為即係嗰時真係揾到錢噶。靠呢招㗎、你譬如話你如果你有第日你有機會呢你去澳洲啊去布里斯班啊、Brisbane 啊墨爾本啊嗰啲地方呢你去到唐人區嗰啲地方呢仍然到依家呢即係都有呢個傳授啲係有一路傳到嚟呢度㗎佢後咩有好多香港嘅技師呢係過咗去澳洲呢跟住喺澳洲自己開檔做跟住同埋呢就係、是、呢即係好唔打唔撞發覺原來啲鬼佬呢係好鍾意好瘦㗎你同佢講開大佢唔制㗎佢入得到就係為咗 Outback Bear 㗎啫所以係好犀利因為其實嗰個其實呢所以話有時嗱即係而家啲僆仔玩你就唔會食即係點解會咁樣呢其實你係有陣時呢有啲麻甩佬你出去玩呢其實係嗰、那個係心態嚟嘅即係有時搵返啲無性嘅嗰種嘢呀唔係嘛你所以話你領略唔到呀有好多人特登咁樣去咩㗎咁所以呢即係好犀利嘅其實係絕技嚟㗎咁然之後跟住呢就咁散咗出去啦散咗出去咁跟住然之後呢就開始你發覺呢就喺好幾間都有啦譬如話頭先講嘅北角嘅嘟刀啦跟住仲有呢就係呢、這個佐敦嘅 快樂啦 快執咗啦嘛 執咗啦 係快樂啊嗰啲啦仲有 我跟住以後去快樂 嘅旺角間乜興呢嗰、個執咗未得興㗎咪執咗 知啊石禮達 啦係啦即係嗰啲咪咁好犀利啦咁你而家你講嘟刀呢嘟刀其實你頭先講過你話你第一次去嗰個呢就已經係都幾後期啦佢最早期咧嘟刀咧，其實就正骨 場嚟噶嘛。 咁啊，正骨場就有個問題啦。那個正骨場改邪骨場，就係、是、因為冇嘢搞咁多嘢噶嘛。咁所以咧，嘟刀咧就所有房咧，大部分房最少床嗰間都三張床嘅。咁、 okay. 有啲五張床嘅。咁好啦，咁然之後轉邪骨嘅時候，咁點搞咧？咁啊，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就真係。即係公眾豬肉台咁嘅喎就跟住呢就我哋記得就係我啲客一呢即係如果熟嘅客即係熟嘅客啦啊沖完涼入去呢 揀美床美床 揀美床 美床 係啦揀唔到呢譬如話如果你個C大啲嘅你係成日都係大客仔嘅咁 我唔啊，我一定要 美床， 一定要美床啊！你有美床先叫我啦，即系嗰啲咁样。如果唔系咧，你生下戇鳩鳩咧，你就别 中间， 佢就安排你中间都唔够衰，近门口嗰张最衰，因为点解咧？你近门口嗰张咧，系你喺度搞嘅时候，随时有客入嚟噶。咁、 okay. 然之后咧，你又缩，条女又缩、 嗯， 个个都缩噶。咁即系就嗰啲就即系全部就大家就搞鬼鼠机咯。咁、 okay. 咁然之后咧就。可以旺到嘅最旺嘅时候系点咧？就系、是、譬如话你五张床嗰啲 鬼房， 系同一时间就佢就装三个人噶啦。佢、五个人佢唔会装足嘅， 卡拉啦 ，一三五咯。吓咁然之后三张床嗰啲就两个客咯，五张床嗰啲就三个客咯。咁然之后咧就你可以幻想下嗰个情况咯，就系好捻壮观嘅，因为咁大家就你眼望我眼啦，跟住咧你又即系又发觉隔篱嗰条女又喺度咦挨挨啦，咿哇鬼叫啦，咁啊仲有你有时会撞到，譬如你隔篱有个变态佬咧，我以前撞过好多次噶，喂，讲粗口。你同我讲粗口咁样啊，唔得要讲，佢又要讲粗口咁样，好好笑噶。即系你就会见到好多好怪嘅嘢咯。咁个后咁咧，然之后咧，条女咧就一定系即系鬼鬼祟祟，除咗尿裤啦，搵翻毛巾就会嬲住你噶嘛，系我嬲住你嚟劏嘅。咁然之后到后少少咧，即系一路有过程噶。再后少少咧，就装条链啦。 OK， 吓就即系譬如五张床咧，就装三块链咯， 系啦， 夹住佢咯， 夹住佢啦。 咁但系你有条链咧，其实都见到噶，唔系即系咩都听到声啊，所有嘢啦，吓咁啊到再到好后期咧， 就房啦， 然之后先间房啦，就间翻晒房。 但开头间房佢都好大个玻璃窗噶嘛， 玻璃窗嗰样嘢其实到而家你就解决咗啦、 嗯。 玻璃窗咧佢就咁噶，系啊，因为佢呢个就要跟翻个法例啊嘛， 因为冇 好 简单 噶，佢玻璃窗一到搞嘢嘅时候，佢就用毛巾全门口嗰个玻璃嗰个咧、okay. 就佢就会成用毛巾嬲咗佢啦，就系房与房之间佢都有玻璃嘅、啊，但系佢咧佢系玻璃仔嚟嘅，咁、然之后佢都会嬲埋佢嘅，全部密封佢就嚟噶，因为你而家就已经，而家你就算去乜刀咧、啊，就个个都系要求开大，其实都失传咗噶啦，冇、乜人劏蛇噶，所以咧即系呢个就。其實而家你喺香港都好少，好少人劏蛇。 即係我記得我以前去快樂咁嗰時又係咁上下嘅。 係啊， 嗰時即係又係由正骨就轉一國兩制啦，我哋叫做啊，跟住最後期就唔使講啦，就頭全制啦， 係 先啊。咁嗰時又係嘅，佢當時快樂就唔同，有少少唔同，佢就會同你講話你想搞啲乜？ 嗯， 如果你譬如你系去啲谂住揼正骨嘅，佢有噶喺度咧，佢、就大房啦，即系三四个朋友咁样 join 埋一齐，咁你喺度揼啊。如果你要鬼鼠咧，啊咁即刻佢就俾一间独立房俾你嘅，啊、 嗯、 或者讲唔系俾咩独立房啦，就有两个人嘅，有两个一两张床嘅，咁啊都系当然瞓一个人啦。咁当时咧就佢哋嘅独立房咧就唔系好多嘅啫， 系 唔系好多嘅啫，跟住慢慢变下咧，就跟住就间间都系啦，间间都独立房。 佢其实咧呢个你问我咧，其实呢个又有啲可惜嘅，即系你其实呢个系因客造成啦，即系我觉得就系、是、我成日讲嘅嘢就系、是、你其实咧好多因客咧，你譬如你去到呢啲地方。是要求开大嗰啲咧就最扑街嘅，我成日都觉得系嘅。咁你后而家就因为你有咁嘅市场，有咁嘅人要求，咁咪所以而家就变晒开大咯。我意思就系你其实嗰个年代之最精彩咧吓，后屘讲埋就后屘你去到嘉年华咧，后屘嘉年华冇咗成一两年嘅。咁啊嗰度执咗之后咧，就好多吓嗰度啲客就好失落啦，因为冇咗呢种绝技啊嘛，同埋冇咗喺嗰度即系。即系冇得玩呢样嘢啦。咁跟住后尾咧，隔咗两年到咧，佢就喺北角咧就开 嘉年华啦。 嘉年华。咁然之后咧，嗰个老板嘅嗰个年代就最 good 倒水嘅，最搵到食噶。佢开嘉年华嗰阵时咧，佢同一时间咧，其实佢喺广州咧、就开翻一间叫嘉年华。 O、okay. K. 但系嗰间就净系做正骨嘅。 O、okay. K.、啊、因为嗰阵时大陆冇咁开放啊，讲紧系我谂系九十年代初咗紧啦。 O、okay. K. 咁所以嗰度就正骨嚟嘅，广州就咁、但系嘉年华就精彩啦！嘉麗華真係我諗咧，係湯蛇歷史裏面咧 最長嘅啦， 最爆炸性嘅啦，因為咧 佢係第一就係佢豪裝啦，成間場豪裝啦，咁你 有 錢個價錢記得啦，有錢乜嘢有你諗得出全部嘢㗎啦，全部有晒㗎啦，咁即係個配套係一流嘅，裝修華麗啦，跟住呢佢收最貴嘅價錢啦，嗰陣時已經收1000銀㗎啦，接近我記得係接近1000銀㗎啦，7888981000咁樣好快上㗎，吓 90分鐘 差唔多啦，佢呃鐘嘅一定呃鐘嘅， 即係呃鐘 啊，唔足鐘嘅一定唔足鐘嘅，因為咁然之後咧就好多人去嘅，即係同埋咧所有人去咧都係為咗劏蛇嘅啫。就冇人會為咗開大而走去嗰度，咁同埋咧佢就好多靚女嘅。咁然之後呢佢就我唔係淨係靚女嘅問題呀，唔靚女都冇所謂㗎，因為佢嘅技師係有一手好純熟嘅絕技呀嘛，咁個就為咗呢套絕技去嘅啫。 邊套絕技就係 就湯蛇 Outpatpat 呢套絕技囉。咁佢所以佢嗰度嘩喺嘉麗華呢最高峰嘅時候呢唔係講笑嘅，休息室都算大㗎。坐滿曬不特止，仲要接凳坐喺沖涼嗰個地方喎。沖涼個地方啊，你沖完涼呢光脫脫坐喺度等啊，入休息室都冇位俾你坐，滿到咁樣㗎。所以我哋嗰時呢夜晚我哋即係譬如熟客嗰啲呢大家知道嗰啲呢就好似9:00-10:00我話你唔好搞我，我一定唔去嘅。閒日都係咁話。 OK。 即係你係早一係就夜少少，因為中間嗰段時間呢就多人多到不得了。咁然之後下面你又發覺停曬所有 Benz 寶馬咩車呀，嘩好多人呢特登係揸車嚟㗎。 有啲咩明星 見過？咁然之後吓 有啲咩明星見過？ 嘩多喇嗰陣時。我又係喺唔係但都係要講蔡龍華先，蔡龍華就好鍾意呢種絕技嘅。喺、 okay, 嘉麗華佢又見到佢啦，仲有見過嘩有啲真係見過啲港馬嗰啲有見過啦，係有啲唔好太多唔好講啦。 阿譚嗰啲呢 邊個啊？ 人哋都可以上。 唔知你講邊個喎，諗唔起喎。 好多輪哥。 睇先仲有唔係我見過你講輪我就見過唔係我嗰個啊嗰、那個冇嗰個玩嗰、那個冇玩得咁高調嘅，因為嗰個年代佢係超級巨星啦嘛。 因為我 有冇走後門入去就唔知 佢嗰啲矮呀嗰啲。 佢嗰啲喺澳門大班就會成日見到佢。澳門大班就見到佢。咁你講緊輪呢咁我就做一個嘅就係姓溫嘅 ,ok, 得啦 ,ok, 咁 改次啦 唔好講啦。咁、okay, 總之就好多好精彩啦。咁咁同一時間你要記住其實北角係兩間㗎喎、即係嘉麗華好爆嘅時候呢嘟刀都喺度，但嘟刀呢就有另外一個風格嘅。 嗱我就想問問先嗰陣嘉年華先，因為你而家可以長講。有五有八八九八一千係咪？ 唔係佢一個價啫，我記得、okay. 即係嗰陣時因為冇咁多嘢搞㗎，咁、 okay. 呢係佢 around 佢收到1000蚊到啦，咁嘟刀呢收平佢成2-3嚿嘅，但係啲人呢就點都係去嘉麗華嘅，嘟刀呢有一段時間呢就 都咁靚 呢，因為佢地方殘啊，你如果你想知道佢有幾殘呢，你今日去嘟刀都知道，因為嘟刀係幾十年都 係咁樣殘， 都係咁樣嘅，好抵死嘅，咁佢冇㗎，佢好有性格嘅，佢就做街坊生意，咁你反而嗱路遙知馬力，到今時今日呢就只係得返嘟刀喺度，咁點解呢？呢個其實呢就我自己理解啦，就真係好得意，即係內裏因由就唔知啦，你講警察掃場啊查牌呢成日都係搞嘉麗華㗎喎，嘟刀呢就真係冇㗎喎， 少人睇喎、 或者係啦，呢、這個我哋唔方便講啦，因為嘟刀仲喺度費事講咁多啦，咁總之到今時今日佢仍然立不到啦，咁嘉麗華呢係查牌查到佢收皮為止㗎，咁到最後呢幾年呢呢幾年呢其實佢試過停過成年幾兩年 啦， 再開返啦、再開返之後呢生意都不大如前啦、因為呢個就係同今時今日大即係呢一代嗰啲年呢代嘅人玩 要開大 唔同啦，因為你一入去就要開大嘛，咁、你開大有個問題就係、第一你開大嘅地方通街都有啦、我使乜一定要嚟沖涼，即係啲人唔鍾意㗎嘛，咁好啦你想要嗰種絕技㗎、又覺得屌我去嗰度我為嗰種絕技㗎喎，你又冇嗰種絕技，你係同我開大屌我去第二度啦， 啦，即係所以呢佢就半撚坑搞唔掂啊。咁所以同埋就係好多人北上去咗玩啦，即係呢十年八年。 即係而家由絕技 iPad Pad 人去玩去阿買上樹㗎啦嘛。 係呀係呀，即係已經好多絕技㗎啦嘛。咁但係呢點都以前呢佢真係呢一種絕技呢，我話俾你聽係如果你問我呢，我哋大家是回味嘅，即係呢種回憶係回味嘅，即係其實真係集體回憶嚟。因為你嗰陣時呢嗰班女呢受過呢種絕技嘅訓練嗰班，佢唔係淨係佢個成個過程啦，佢會同你揼骨啦，跟住 即係 佢會 優後期嘅。 唔係㗎，早期嗰啲真係唔係㗎， 早期就 過程。即係佢又會同你揼，但當然佢冇正骨揼得唔好，但係佢會慢慢由揼怎樣去到 撫摸、 怎樣去到你的 pat pat 度拗等等，所以即係呢係嗰、那個過程係所有人都 enjoy， 同埋佢哋係知即係佢哋點講呢，佢哋係了解客人嘅心態嘅，然之後呢佢會慢慢同你劏嘅，嗰下呢係而家你揾唔到㗎。 其實佢講轉型呢都仲有一個轉型嘅時期㗎，即係我喺快樂玩嘅時候呢就係、是、譬如我哋就俾一個正骨價錢、 啊、 到時呢你要斜呢就簽代資㗎，而家就應該當然唔同啦，而家就你俾個價錢就包曬啦，係咪先？ 以嘉麗華呢一開呢，喺北角嘉麗華開呢，佢都已經係一個套餐㗎啦，係啦，即係佢已經做得好好㗎啦，所以佢係 perfect 㗎，即係佢唔需要你咩俾代資，唔使㗎，全部一即係因為呢個有啲恩客係好怕㗎嘛，譬如話喂我又唔知個技師俾幾多好啊，佢會唔會斬我，唔需要擔心㗎，因為佢就一個價。咁同埋嗰個年代呢亦都冇咁過分㗎喎、就係呢你譬如話咁你要過下手癮嘅，淨係上身㗎咋。 上身㗎咋， 冇下身㗎，冇得全插。全插呢間唔中一次㗎咋，即係都有時會嘅、即係呢個睇你自己啦，如果你搞到佢啊咩㗎，咁全插。我話咁我試過一次呢、就係、是、 點呀打劇輪啦。 唔係、okay. 直情係即係喺嗰時搞埋囉，唔係喺嗰度搞埋囉，係個技師要求囉。咁呢個就好個別個案囉。咁但係你已經呢，即係如果係我想講你嗰個年代如果你咁樣呢已經不得了㗎啦、即係而家你其實真係冇嘢㗎嘛。係呀、即係好笑㗎其實呢。 但係如果譬如你去玩嘅時候，即係而家今時今日你仲會唔會建議啲朋友去呢一類型嘅地方玩呢？ 唔建議啦， 即係首先 貴。唔係其實貴與唔係，因為而家你全部都係開大 嘅。唔係咁講，因為我早上年呢我就去過尖沙咀玩嘅。 係。 咁佢啲桑拿呢都有兩個餐，就冇。 我明 白。冇飛即係冇飛機啦。就有啲嘅飛機餐，亦都有啲開大餐嘅。 佢都譬如話你而家嗱 ，iPad 都會仲有呢種伎倆喺度。咁但係睇你點睇囉，我覺得我唔答你話究竟建唔建議啦。即係你話你曾經經歷過八九十年代啦，咁你而家嗰啲就真係碎料好多啦。因為係唔同嘅，嗰種係一種情懷嚟㗎。嗰陣時係有㗎，而家屌即係機械式咁樣去做呢，同以前嗰代嗰啲唔同，同埋都要講下嗰陣時嗰啲技師喎。大佬喺嗰個最高峰年代嘅技師呢，話揾嘅錢嗰啲收入呢，同而家係蚊比同牛比喎。你呢個呢，如果你用個從個收入去講呢，你又唔怪得佢今時今日嗰啲即係冇心機同你做。以前嗰啲月入過十皮嘅，大多的是話俾你聽，個個揸我揸 band 跑返工嘅。係、呀、然之後跟住我話呢，而家我識有一個退咗休㗎啦，揸住幾搭樓收租㗎，幾千萬富婆嚟㗎。 我就覺得 即係嚇死你㗎話。 以前嗰種玩法呢 係呀、 個個女都有啲絕招嘅。 係呀、 揞住唔 係。佢會吸引到你㗎。 即係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全部公式 即係簡單嚟講囉，即係譬如話佢會有啲方法令到你想出又唔俾你出。 俾出。 即係嗰啲咁樣呢好犀利㗎，即係佢燒雲嘢呢係好多，嗰啲好難講得到俾你聽㗎、真係。即 係 你冇係呀，你冇經歷過呢係你唔好彩啦，因為你出世得遲 呀， 冇撚辦法啦，我都冇你辦法。咁但係嗰種嘢呢係而家你真係揾唔到㗎。係呀，好犀利。咁同埋你而家講緊你而家做一個咁嘅湯匙妹 隨時真係搵萬零兩萬蚊㗎咋。 唔止 話話話你香港真係㗎。即係唔係唔搵萬零兩萬蚊一定有人在。但係你而果我人死個個都十幾皮呀唔係講笑呀大佬咁佢話咗你話嘩嘩做夜總會呀你梗係唔係做夜總會做湯蛇都搵十幾皮呀你係嗰個時嗰個香港幾精彩嗰個年代。 唔使回味㗎啦係冇㗎嘛。 冇㗎。 好啦咁樣。新年流流蛇年咁講完湯蛇啦咁當然咪就要多謝阿傑斯啦 唔使多謝 下個禮拜返嚟就已經所有節目都回復正常㗎啦咁阿傑斯又唔方便祝網友啦咁我又祝網友身體健康啦湯蛇吐順啦 ,ok, 好節目時間差唔多係咁拜拜。